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五十三，汉纪四十五，孝治皇帝。本初元年，夏四月庚辰，领郡国举明经议太学，自大将军以下皆遣子授业，岁满客事，拜官有赐，又千担六百担，四府院属、三属郎、四姓小侯，先能通经者，各令随家法。其高第者赏名牒，当以次赏进。自是游学增盛，至三万余生。五月庚寅，徙乐安王弘为渤海王。海水溢，漂没民居。六月丁巳，赦天下。帝少而聪慧，常因朝会慕梁冀曰：“此跋扈将军也。”冀闻深恶之。闰月甲申，冀使左右制毒于竹柄而尽之。帝苦烦盛，使促召太尉李固，固入前问帝得患所由，帝尚能言，曰：“食竹饼，仅腹中闷，得水尚可活。”食计亦在侧，曰：“恐吐，不可饮水。”语未绝而崩，故伏尸嚎哭，推举试衣，即虑其事泄，大悟之。将义立嗣，故与司徒胡广、司空赵介先与季书曰：“天下不幸，平年之间国作三绝，今当立帝，天下重器，诚至太后垂心，将军劳虑，祥泽其人，勿存盛名。然余情眷眷，妾独有怀。远寻先世废立旧仪，近见国家建作前世，未尝不寻访公卿，广求群议，令上应天心，下合众望。”传曰：“以天下与人易，为天下得人难。昔昌邑之力，昏乱日资，霍光忧愧发愤，悔之折骨，自非薄禄忠勇，延年奋发，大汉之嗣即将倾矣。至忧至重，可不熟虑，悠悠万世，唯此为大，国之兴衰在此一举。”既得书，乃召三公、中二千担、列侯，大义所立。故广界及大鸿胪、渡桥，皆以为清河王算明德著文，又蜀罪尊亲，一立为嗣，朝廷莫不归心。而中常侍曹腾常夜算，算不为礼，患者由此悟之。初，平原王毅即贬归河间，其父请分李无限以侯之，顺帝许之。一族子至嗣，梁太后欲以女帝弃置，征到厦门亭，会帝崩，梁冀欲立制，众论计议，愤愤不得意，而未有以相夺。曹腾等闻之，夜往睡计曰：“将军累世有交房之亲，秉赦万机，宾客纵横，多有过差。清河王严明，若果立， 则将军受祸不久矣，不如立李吴侯，富贵可长保也。既然其言，明日众会公卿，既意气汹汹，言辞激切，自湖广赵介以下莫不射弹，皆曰为大将军令，独李固杜桥坚守本意。既厉声曰罢会，故犹望众心可立，复以书劝计，既欲激怒。丁亥，既说太后先策免故，戊子以司徒湖广为太尉，司空赵介为司徒，与大将军纪参录尚书事，太仆元汤为司空，汤安之孙也。庚寅，使大将军纪持节以王清盖车迎李吴侯至入南宫，其日即皇帝位。十年十五，太后游临朝政。秋七月乙卯，葬孝治皇帝于敬陵。大将军院朱穆奏计劝诫梁冀曰：明年丁亥之岁，行德合于前位，一经龙战之会，阳道将胜，阴道将复，愿将军专心攻朝，割除私欲，广求贤能，赤远宁恶，为皇帝至师父得小心中笃敦礼之事，将军与之俱入，参劝讲授，施贤伐古，此由以南山作平原也，谁能轻之？一郎大夫之位，本以世序如数高兴之事，今多非其人，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，为将军察焉。又见崇浩、栾巴等，既不能用，穆辉之孙也。九月戊戌，追尊河间孝王为孝穆皇，夫人赵氏曰孝穆后，庙曰清庙，陵曰乐成陵。李吴先侯曰孝崇皇，庙曰烈庙，陵曰伯陵，皆至令成，使司徒持节奉册书喜寿，此以太牢。冬十月甲午，尊帝母偃氏为伯元贵人。唐府姓方直，不交权势，为宦官所务。论讨贼功，当封太尉湖广，常旨奏处之，卒于家。